富千金，顺心控股。 每一粒米，每一滴奶，每一个细节，我们都在用心守护，只为更安心的你。 守农，美好生活守护者。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受到低压复合区控制，本市空气污染物的扩散气象条件持续较差。今天白天呢是中度到重度霾，傍晚北部地区还有浮尘天气，提醒大家外出一定要注意做好必要的健康防护。今天夜间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北风会逐渐增加到四级左右，局地有扬沙，霾的天气减弱至消散。今天下午中度至重度霾，傍晚北部地区有浮尘，北转南风二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局地有扬沙，南转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1摄氏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6度，夜间最低气温11摄氏度。提醒大家，目前外出，提醒您一定要做好必要的健康防护。 路况信息。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最新路况。目前的机场高速三元桥到五元桥出京方向，温榆桥到北高进京方向车多，行驶缓慢。东五环平房桥到白家楼桥北向南方向，远通桥到大黄庄桥南向北，目前都是车多行驶缓慢的路段，提醒司机朋友，请您控制合理的车速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和收看，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白琳。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群来自星星的孩子。 有这样一群孩子生活在我们身边，他们外表并不特殊，却几乎从来不与人交流，虽然和你近在咫尺，却让人感觉就像星星一样遥远。他对你视而不见，对周遭的一切都毫无反应，有时会莫名其妙的发笑，有时会反复问一个简单的问题。他们就是自闭症患儿。怎么样算是自闭症？他们的内心世界是什么样子的？4月2号世界自闭症日，健康加油站邀请北京安定医院原副院长、精神科主任医师教授郑毅，带您走进来自星星的孩子。 好，健康加油站，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看，我是主持人白琳，来为您介绍今天邀请到我们节目来做客的嘉宾，北京安定医院原副院长、精神科主任医师教授郑毅。您好，郑教授。 你好，听众朋友们好。 欢迎郑教授的做客。今天呢，4月2号是世界自闭症日，我们和郑教授一起哈关注来自星星的孩子。说到这个自闭症，刚才呢郑教授就跟我和我的这个编辑一起在科普呢，说这个自闭症这个词儿被大家广泛的熟知，但是其实在业界你们利用另外一种名称来称呼这类人是吗？ 对的。其实呢，自闭症呢，是最早啊，是台湾，和日本用的比较多。 嗯。 以后呢，就是民间啊，这些孩子们的父母用的比较多。实际上呢，这个准确的词应该叫孤独症。 孤独症。 对。 嗯。 孤独症呢，我们有几个需要强化的，因为 中国最早报道的病例，在学术杂志上报道的用的词就是孤独症。我们国家的医学大词典用的词也是孤独症。 那以您对于这个孤独症这个病的了解，您觉得这个孤独症和这个自闭症，我们用这两种来称呼，它有什么样的本质区别吗？ 表面上大家都这么说啊，自闭症也叫孤独症，甚至我们编指南的时候也会说孤独症也叫自闭症。因为我们在10年就出版了中国的孤独症诊疗康复指南。所以有国家这种红头文件指南的这个病还真的不多，孤独症算是一个啊，当时我们召集很多专家来编写，说明孤独症非常受这个学界和老百姓的关注，因为它非常特殊。所以呢，我觉得两个区别啊，因为孤独是由于我最爱用啊，用孤独症，也愿意把他们称为比较怪的孩子。因为这类孩子呢，有的是自闭，看似是自闭啊，看着不愿意跟人交往，有的是主动跟人交往，甚至没有陌生感。进了诊室直接就坐到你大夫腿上，拿你大夫的笔就想说什么想干什么，他就是他自己为特征，所以为中心。所以这些孩子呢，很多变化，很多表现，所以千万不能简单的用一个模型啊，一定是不说话，一定是不理人啊，这样的才是孤独症，这样你就会错误的就会失去很多很多那些好动的，那些主动的，没有生疏感的，那些比较高功能语言智力比较好的那一类的孤独症就会被忽视了。 光用自闭症这一个说这个特征吧表象来确诊这个孩子的话，那容易出现误诊的情况。 对呀，不能认为这一类孩子只是自闭，自闭是他现象之一。而且呢，这个叫自闭症还容易出现一个最大的一个障碍是什么呢？好像觉得这是孩子天生就自闭，好像不是我们父母的责任，不是我们老医生的责任，不是我们社会的责任，他自闭，他是新型的孩子。其实呢，很多孩子是由于我们对他的不理解，因为他特殊，他奇怪，我们不理解导致他自闭，导致他孤独。 他觉得我们不理解他， 对， 没办法跟我们沟通交流。 准确讲，如果我们按我们现在的这直播，我们不在一个频道上，对吧？他说他的，你说他的，他喜欢的东西你不喜欢，他讨厌的东西甚至你喜欢，这样的话大家这个都不在一个频道上，所以很多交流就很多的困难，最后他可能就不愿意跟你交往。对吧？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节目首先要跟大家来从专业术语上了哈，准确的来说应该叫做孤独症，所谓的来自星星的孩子应该叫做孤独症， 这是很准确的。 对， 但是现在叫自闭呢，我们就说你同时存在也好，就是但是你要千万注意，这类孩子不只是自闭。 自闭只是其中的一个表象。 对，他有很多的交往的困难，和特殊的这种能力和奇怪的行为，所以我更愿意把他称为比较奇特的或者奇怪的孩子。其实这个在几百年前第一个被报道的就按奇特儿童综合征来报道的，并不是自闭，也并不是孤独。这类孩子最早被发现被报道在书上杂志上写的就是奇特奇怪。 因为我们也听说了，不仅仅像自闭只是其中的一个表象，还有一些孩子呢是超级爱和人去接触，甚至有一些真的是名人哈，其实他们也是属于孤独症的这样的一个人群，但是特别的这种高能， 是 他有一些超出常人的这样的一些能力。那么这样的一些人群呢，也越来越多的被大家了解认识。当然了，因为它毕竟是一种我们说疾病， 对， 是一种病。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了解这种疾病，认识这种疾病，有效的去干预和治疗这种疾病，那也是我们共同的心愿了。 是的。 所以呢，今天我们就来和北京安定医院原副院长、精神科主任医师教授郑毅郑教授一起关注来自星星的孩子。您关于孤独症或者说自闭症有什么想要咨询和了解的问题哈，也可以随时来和我们的专家互动和交流。热线电话是 010-6515-0822 6515-0833， 你也可以关注节目的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我爱问医生，通过文字留言发送提问。收看我们的节目也很简单，您的手机只要下载腾讯视频，我们是正在腾讯直播界面进行网络直播， 搜索健康加油站，收看视频直播的过程当中，各位网友也可以把您关于孤独症的相关提问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发送过来，我们可以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和郑毅教授互动和交流。 好，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健康加油站，这个时段我们来关注两条健康资讯。生如夏花之绚烂，视若秋叶之静美。从2010年3月我国启动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试点工作至今的八年间，我国已经累计完成了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达 1.65 万例，挽救了 4.6 万多人的生命，同时累计报名登记 42.2 万人，年捐献和移植数量居亚洲首位，世界第二位。最近呢，朋友圈被星巴克咖啡致癌的文章刷屏了。美国洛杉矶一家法院裁决，星巴克和其他几家咖啡公司在加州销售的咖啡必须贴上癌症警告标签，因为在市面上出售的烘焙咖啡中被发现含有高浓度的丙烯酰胺。丙烯酰胺是一种有毒的致癌化学物质。其实呢，咖啡豆本身并不含有丙烯酰胺，而且也不是星巴克添加的，而是在烘焙过程当中自然出现的。因为富含碳水化合物的食物通常啊，经过120度以上的烹调就容易产生丙烯酰胺。那么喝咖啡到底会不会致癌呢？大家对此不必恐慌。经检测发现，就咖啡中含有丙烯酰胺最高的速溶咖啡而言，每500毫升速溶咖啡摄入的丙烯酰胺的量远远要低于薯片。少吃薯片以及烤蔬果干等香脆类食品，比少喝咖啡更能显著降低丙烯酰胺的摄入量。下一条资讯，家长朋友注意了，孩子五岁之后还尿床，要警惕遗尿症。尿床是个很尴尬的问题，但实际上在孩子们身上很常见，因此啊，自家孩子尿了床，很多家长都不以为意，长大了自然就好了嘛。殊不知，孩子如果五岁以后还是频繁尿床，那就不是小毛病，是疾病，得治。专家表示，尿床对儿童来说是仅次于父母离婚和吵架的第三大严重事件，严重影响儿童的身心健康。因此呢，儿童遗尿症一经确诊需要尽早进行治疗，家长千万不要采取观望的态度。 我牵着你的手。 好，健康加油站，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看。今天呢，我们和北京安定医院原副院长、精神科主任医师郑毅教授一起关注来自星星的孩子，也就是我们专业所说的这个孤独症的孩子们。有微信的朋友一定记得去年八月底的一天呀，微信朋友圈被一张张小朋友的画作刷屏了。虽然被刷屏，但是呢，没有人感到厌烦。这些画一整天都在朋友圈里发光，甚至有网友称它是最美刷屏，因为画出这些美丽画作的小朋友背后有着鲜为人知的故事，他们呢是一群孤独症儿童。那在这里我们也想请郑毅教授哈，先来给我们科普一下，这些孤独症儿童他们自身是性格内向呀，不爱说话呀，喜欢独处呀，最后才确诊这个病例呢，还是说我们要经过一系列的这种专业医生的测评，然后才确定他是患上了孤独症呢？ 嗯，好吧，这个孤独症呢，从他的这个表面的啊，这个名称上来讲，他就是比较孤独，不愿意跟人交往，按老百姓的话就是自闭，这是他现象的一个表现。我们准确的讲，刚才谈到了很多孩子呢，甚至他主动跟人交往，甚至还有攻击行为，所以这些呢，只是说不跟人交往是一个现象。 嗯， 真正的核心问题是不会交往，社会交往障碍才是他的核心问题。 准确来说叫社会 交往障 碍， 这是他的第一大核心症状。哦，第二个呢，语言和交流出现了障碍。 嗯。 比如说有经典的是来你我他都不会用，就是你我他代词用的不准， 比如说你怎么怎么样，他也会说你怎么怎么样，他应该说我怎么怎么样，他不会转换这些，还有呢语的声调也会出错。但是这语言的这个交流问题呢，在 DSM 最新的诊断标准，美国呢并没有把它放到最前面， 嗯， 说这个可有可无，最核心的还是社会交往。第二个呢，就是有重复刻板的行为。 这个重复刻板的行为指的是什么？不停的说一件事儿吗？ 不同的说一件事儿，不同的做一件事儿，或者呢重复的一个单调的一种兴趣。 这个和我们以前说过像强迫症，还就不停的要求自己必须去做什么，这有什么区别吗？ 表面看他在不停的做，但是呢那个是比较焦虑的，甚至不愿意的，觉得也不应该的，但是还要去做，总是觉得，甚至他就会很焦虑很紧张，愿意寻求帮助，我也不想这么做。 哦，强迫症是这样。 嗯，但是孤独症就不是这样了。孤独症是乐在其中，非常愿意做，非常执着，所以他如果选好了方向，他这画可能就画得非常非常精细，非常非常到位。还有的可能他的音乐就非常的有造诣，还有呢可能会做某些研究，算某些题就算得非常好，因为他不厌其烦的执着的去做一件事儿， 沉浸其中， 哎，而且乐在其中， 就是， 这件事儿就能做得很好。 我们知道就是做很多事情的时候我们会有畏难情绪， 啊一遇到难题的时候就是第一反应就是躲了吧， 嗯， 就是干点别的去吧。但是如果这个人他是孤独症的话，他不会觉得这个很痛苦， 很高兴， 他很开心， 你看很简单他会拼那拍，你就觉得这非常枯燥这么一个事儿，他怎么能一做就一个小时俩小时，你有的时候他看似很闹的一个孩子啊，到处乱跑， 嗯， 哎，一做到这个时候就特别开心的在那做下去。有的时候家长呢就拿一个东西啊，他就爱拼这个，或者他就爱玩摆这个，你就给他摆，他就不厌其烦的玩这个，甚至一个车的小车本来是滑动的玩的，嗯，他翻过来就爱玩这个轮子转。 玩一天吗？ 就转很长时间。 哦， 啊，还有呢，你看为什么画画会画得很好？ 嗯， 不厌其烦的，他有这绘画的直觉是第一，第二个他一定很细心，很不厌其烦的去画，去关心那些细节，就是他感兴趣的事情。 这就有点明白，您节目一开始说这个是很特别的一些人或者是孩子哈，他们的这样的一些。算是他的特质了。 这是他的一个症状之一。 其实是症状之一。 对，就是持续刻板重复的一种爱好兴趣和行为。 嗯。 如果他发展的好，可能会在某些方面有比较强的成绩。如果发展不好，那也很麻烦。 嗯。 这是三个核心症状。 这是不仅是我国，也是美国对于这个孤独症的这样的一个 一样，全世界的诊断标准三大核心症状都是一样，都是一样的。所以这种孩子呢，应该来讲，文化影响的比较少，也就是说，白人有，黄种人有，黑人有，啊，他是受先天和后天因素共同影响的神经发育障碍。 神经发育障碍，其实很多人一听到一些疾病，尤其包括癌症也好呀，包括精神类的疾病也好哈，首先想到的就是它是不是遗传来的，有没有这个遗传因素。 对， 嗯， 很多疾病呢都有遗传的倾向性，包括肿瘤什么都会有遗传的一些异常，但是环境因素占了主要的影响。因为环境的影响并不是像我们常说的那种单基因的遗传，比如说红绿色盲、血友病，它是有规律的。 嗯， 外公传外孙呐，有一个传一个。 哦， 它是有规律的。 有规律的。 红绿色盲也是，它是有遗传规律的。 嗯， 像孟德尔学说那种什么这个黑豆白豆结合生成花豆，它是有规律的。 哦， 这个不没有规律，这是一个多基因的遗传，而且还是微小基因不全外显的，多种基因混合在一起的都有可能。所以在这种环境下，有的环境就可能使它基因产生突变， 诱发出来 产生问题；有的呢，保护的环境好一点，可能就没有问题。 哦， 是吧？同样的双生子，有的可能得病，有的可能就不得病。但是一定是双生子血缘关系、直系亲属关系越紧密的，得病的比例越高。 哦， 所以遗传是这样一个一种， 是这样的一种遗传。 对， 但不仅有我们说是基因的这方面的因素影响，还有一个外部的这个 环境 因素。这个环境，我们经常说的环境，空气啊、水啊、土壤啊这些哈。那这个里边的环境还包括什么吗？ 其实呢，一个是维生期，就是它维产期的啊，就是孩子出生前后的各种危险因素。 就是比如说妈妈怀孕， 喝酒、抽烟， 哦， 比如说压力过大。啊，比如说这个孩子有先兆流产，就是各种不利的因素都会对他可能会产生一个影响。 所以我们经常说一词儿，这词儿说了 N 多年了，优生优育。 对呀，对呀。 那么如果说我们想避免生出这个孤独症的孩子的话，那么其实在整个的孕前期，整个孕期 都是应该注意优生优育的问题。 哎，那这个我们应该从哪些方面做好这样的应对或者准备，才能够相对来说有效避免这件事的发生？ 我在国外的时候啊，我记得我回来以后，我们翻了一本书叫《耶鲁育儿宝典》，那时候是跟国外我的老师同步来翻译的，最第一时间出来的啊，翻译非常快。里边有一个最主要的核心观点，做父母要从准备做父母开始。就说你要准备做父母了，你要知道我的环境，我的休息，我的睡眠各方面，他就要全面的调整自己了。 嗯， 而不像我们不知不觉就怀孕了，经常是哎呦一不小心怀上了就要了。你说这个准备做父母阶段基本上没做好， 很唐突。 对，好多比如说正好也喝酒了，也抽烟了，这段时间也压力也很大，但是呢也怀孕了。所以我们没有做好准备做父母的这个心理和物质环境的准备，所以这种风险就大。 所以优生优育这个词儿呢简单，但是其实它背后涵盖的方方面面的内容是非常非常多的，不仅仅是说我们什么钙呀、维生素啊，大家经常会说这些东西的来补充哈，其实在这个时候包括我们您打算做妈妈、准妈妈这样的一些自我管理， 对， 哎，可能 情绪管理都在内， 都在内，它是能够有效的避免这种孤独症儿童。 而且我们现在现代病啊，包括我们现在成人，所以我们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导致的疾病占大多数。 对， 它是病因的最主要的原因。 嗯， 真正的遗传，世界卫生组织大概遗传的影响的也就20%左右，6%其实都是环境啊，都是生活方式啊，都是压力啊，都是这些问题。所以这个综合的病因导致的这个孤独症的发生。 所以在这里刚才呢郑毅教授也跟我们提到了一条哈，就是说之所以很多人包括患儿的家长愿意用自闭症这个词儿来形容，就是真的有一点，一方面他的确压力大，他想摆脱这种压力，觉得这是孩子自身的问题，他自身的病，但其实准确来说呢，这个环境很重要，而这个环境更多的时候没准就是家长带给他的。 是的，而且包括后天的喂养，包括肠道菌群的平衡， 这些都可能是 都可能会引起孤独症。 那如果说真的， 比如说饮食从小补充的营养不合适，这个粗粮各方面的 不全面， 什么肠道菌群有问题，它也会导致孤独症的发生，也有这样的可能性，导致免疫，导致这种神经发育方面的出现的问题，自身免疫性的这种变化。对吧， 也就是说有的时候不仅仅是刚生下来就确定他是一个孤独症的孩子，而是说在养育过程当中 都有风险， 可能我们不当的一些这个养育或者是环境的因素 也会出问题，对， 导致这个孤独症孩子的出现， 综合的因素可能出现。比如说在基因的情况下，可能因为它不是像刚才我们说的单基因遗传那么简单，所以在后天的环境，这个你的环境不良的环境习惯各方面，也就是简单讲在脑的神经发育的这个最关键的阶段，如果出现了问题，你就有可能导致他疾病。 哎呀，所以啊，想要避免这个孤独症孩子的出现，家长真的要从自己做起。 对，一定要把好第一关，从准备做父母做起。然后呢要科学的去早期识别，早期发现。这里边谈到了有些东西很难，因为这个病因没找清楚嘛，就是因为我记得我在科学通报写了一篇文章，树平他们邀我写了一篇树平，就写孤独症的病因。孤独症病因是 Science 这个杂志提出的125个科学问题，这个本世纪 大问题之一就是孤独症的病因， 难解的问题是吗？ 所以孤独症的病因绝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 嗯， 但是由于我们现在的很多因素影响了孤独症病因的研究，比如说我们临床的表型就不准确，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说的很多的孤独症，到的很多的康复中心找来的孤独症，比如做他的基因研究，结果发现他诊断的就不是孤独症， 误诊的， 对，有可能就是神经发育的其他的问题。 哦， 所以孤独症非常复杂，所以呢我们简单就凭他一个自闭，一个不跟人说话，就给他戴上一个孤独症的帽子还是不准确， 不准确的。 应该发现这些，我们高度重视这些，不说、嗯、不看人， 嗯 啊，不指东西，我们高度的重视，但是确有了这个问题，并不一定就确诊他就是孤独症，还应该转给医生啊，转给专业的医生来最后排除掉各种可能性， 嗯， 来准确的做出诊断。 有的时候哈，当患上了某一种疾病的时候，我们经常会问为什么。 对 啊，说怎么就摊到自个儿身上了呢？然后反思吧，去找原因。但是其实不仅仅是孤独症，有非常多的疾病，其实它的原因都是不明的。 对， 起码现在是没有准确的发现哈，导致的这个原因有可能是方方面面。刚才我们特别提醒的一条，就是您打算要孩子之前，您就要做好这作为父母的一系列的准备，这一系列的准备是把好避免孤独症出现的第一关。 对， 然后在孩子整个的养育过程当中，我们说整个他的这个脑神经系统发育过程当中，哎呀，可能都会有一些外界的因素会导致这个疾病的出现。那么我们所要做的认知、了解、避免这件事情就更多了， 而且要科学的认知。 对，这里边 千万不能乱了。 这里边的科学认知还包括，如果想给孩子确诊的话，刚才说到一定要足够专业的医生帮您来确诊。 对， 一旦误诊的话，那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 那很麻烦。我见过门诊中见过很多误诊的，我见过把小的精神分裂症误诊为孤独症的，我见过把普通的语言发育障碍，就是语言发育迟缓，给当成孤独症的。 那要是这一段治疗会不会对孩子产生其他心理阴影啊？ 首先一个心理压力他就很糟糕。你比如说那个重的啊，精神分裂症你给诊断错了、 嗯、 那可能就那精神分裂症需要及时积极治疗的，你要你虽然就变得很怪了，但是你看你没有这个专业的这个知识就容易被误诊。 嗯， 他已经被别的很多医院诊断为孤独症了，最后到我这儿来确诊了以后，在我这儿住院以后明显的发生了变化，他按的方法不是按孤独症治的。 嗯， 还有很多这样的，比如说就是一个语言发育迟缓， 嗯 啊，这个大家可以在，有因为网上有一个点评嘛，专门评了这件事儿，他就是一个3岁的孩子不会讲话，完了到处去看，诊断的是孤独症，还都是说啊，到哪儿都告诉我，就测了一堆的量表，完了最后啊不会讲话，什么眼睛不太注意人就诊断了，结果呢我经过比较专业的啊这样的一些检查，其实我并没做什么量表，他们都做了量表、 哦、 我就给他做一些精神方面的检查，结果发现孩子就是语言发育迟缓，结果现在几年以后这孩子语言好极了，而且交往什么都没问题，非常正常。 都说贵人语迟，没准真是遇上了这样的一个孩子。 特别的是有的，但是说大家就千万不要把这些问题都简单化。 嗯， 其实诊断一个疾病的背后非常复杂， 专业性特别。 我就举一个非常爱举的一个简单的，你说发烧，发烧你就能诊断它是感冒吗？ 嗯， 他吧，有可能它就是肺炎的早期，也有可能就是脑炎的早期、嗯、由于发烧被忽视了的脑炎死掉的孩子那不止一个。 对， 那孤独症也是一样的。 是，所以专业确诊，避免被误诊、误判以及延误这个治疗，这个是特别特别重要的。嗯，好，健康加油站，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孤独症的孩子们，他们被称为来自星星的孩子，那么他们的生活到底是怎么样的？我们通过怎样的一些有效的手段可以帮助他们解决生活当中他们遇到的一些烦恼和困境呢？欢迎大家随时来和我们的专家互动和交流，热线电话 651-50822 651-50833， 微信公众账号是我爱问医生，您可以登录腾讯直播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下面稍事休息，进入广告，很快回来。 城市的万象不绝于耳， 广播的精彩不止于声， 智

个飞翔，恍然你又在身旁，笑容星一样明亮，打开故事书翻到下一页。 好的，健康加油站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看，我是主持人白琳。今天呢，为您邀请到北京安定医院原副院长、精神科主任医师、教授郑毅郑教授，一起来关注来自星星的孩子。关于孤独症方面的问题，您有什么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的，也欢迎您随时来和郑教授互动交流。热线电话 010-6515-0822，6515-0833。你也可以关注节目的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通过文字留言发送提问。想要收看我们的节目也很简单，手机只要下载腾讯视频，我们日常呢是在腾讯直播界面进行网络直播。收看视频直播过程当中，您也可以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来和专家互动和交流。 我会以为看见明天的。 好，上半段的时候呢，我们首先是跟大家来分享了一下哈，传统很多人都管这个孤独症叫做自闭症。 对的。 但是其实呢，自闭这种表现其实只是孤独症当中的一类，一部分人会有这样的表现，还有的人的表现是完全相反的，超级外向哈，这个不分你我。但是呢，从这个专业的角度，刚才郑教授也跟我们科普了一下，一定首先我们知道的就是要找到专业医生来帮这个孩子确诊。 对的。 因为目前呢，的的确确有非常多的人是被误诊的。 是的。 一旦被误诊，我们说延误了他的这个正规治疗， 是 对，对于他的这个病情的控制和治疗是不利的哈。所以呢，专业的就诊要根据一系列，当然了，这一系列的评判标准目前也是世界通用的标准了， 是的， 大家是可以放心的。我们来看看这个微信网友陈老师哈，他这么说，他说有时候呢，星星的孩子是某一专业的人才呢，开发这些孩子独有的特殊才能，为社会提供更多多元化的人才。 是的。很多很早就有报道，白痴学者里边大部分就是孤独症。我们前一段时间电视上播的《最强大脑》， 嗯， 里边呢也有孤独症。还有我们在临床当中遇见很多很多这种孤独症的孩子，也在计算上很超常，或者在绘画上很超常，或者在音乐方面都很超常的都有。 嗯， 还有呢，有人在病迹学研究啊，就是研究一些名人，根据他的行为表现，根据他的特点，这是一类的研究方向，写了一些书，甚至把一些有名的大科学家，就归为他们的行为，他就觉得他就是像阿斯伯格综合症，就是相当于高功能的孤独症。谈到阿斯伯格呢，我要讲一讲现在孤独症是这么分类的。 嗯， 现在呢，孤独症原来分叫广泛性发育障碍，有孤独症，有阿斯伯格综合征，有海勒氏综合征，也就是叫瓦解性这个障碍，还有这个 Rett 综合征。现在呢 ，Rett 综合征被分离出去了。现在其他那几个病呢，现在加起来在最新的诊断分类把它统称为孤独谱系障碍。 孤独谱系障碍， 对，从最重到最轻， 嗯， 它是一个连续的一个谱，有的很重， 嗯， 甚至就像我们描述的不理人，把自己封闭起来，甚至眼睛都不看你， 嗯， 啊，甚至呢，有的人语言也不会，啊，甚至大小便也控制不了，这些都有。到严重的呢，到轻的呢，就是我们说的阿斯伯格综合征， 很高能， 也叫高功能，语言和智力没什么问题， 嗯， 所以这类的孩子呢，可能在某些方面都超常，所以这个时候呢，就刚才像这位提问的， 嗯， 如果能把这一类的，因为高功能的，据我们大概初步估计，25%-30%左右，就是那种智力语言没问题的， 在确诊的孤独症的孩子里， 里边有大概 25%-30% 是语言和智力没什么问题，可以上正常的学校，可以甚至进入大学，甚至在班里还是学习好的。 在某一方面还很超常， 对，某一方面还会有超常，但是到了白痴学者超常特别超常的部分，那当然很少了。 嗯， 但是大部分能像我们正常人一样去完成我们大学的教育是可以的。 嗯， 那像这个25%到30%，我们知道是一个挺大的比例， 很大的一个比例。所以说，不要觉得他啊不非得孤独症就是不理人、不看人的那些严重封闭自己的，有些说话各方面从小看起来没什么问题的，他可能也是孤独症。所以孤独症分很这个谱系，就说了，它分很轻很重的一大类。 既然叫谱系嘛， 对，一大类， 一定是这个过渡性啊，种类 很多。就跟我们看那光谱一样，你看看黑色和红色，你怎么能知道它是一类呢？ 嗯哼， 对吧？它毕竟在这谱里当中，所以我觉得呢，大家一定要个体化、准确的诊断孤独症还不够， 嗯， 还要诊断出他的能力， 嗯哼， 他的各方面的能力水平，完了采取有效的这样的一个治疗和干预的方法。 甚至必须个性化， 对，一定要个性化是最重要的。针对刚才我说的核心症状，解决他的社会交往的问题， 嗯， 解决他的语言和交流的问题，解决他的重复刻板的行为问题， 嗯， 把他的不利变成有利，就像刚才那个提问一样，最后可能会被我们对整个人类甚至还会有用，甚至还会有发明创造。你看我们报道的那些什么人体照相机啊，过目一不忘啊，都会扫一下整个画一个全伦敦全景图，什么纽约全景图，什么悉尼全景图， 就能找出那个不同的地方， 甚至那个楼的那个高矮大比例层次画的一样，就是照片一样。 我看那个节目的时候，我就觉得这怎么可能？给我们的感觉就是这样的。 是啊，但是你看采访的时候，他语言说话的时候还很迟钝，就是很不流利， 嗯， 啊，一看他还是有问题，是个黑人嘛，所以就是说这个特点就是你怎么发挥它。就说我们如果一个方法得当，第一啊，要强调的一定要早期诊断， 嗯， 诊断的越早越好，在他语言的关键期各方面都在没开发之前，比如一岁之内，我们就有可能诊断。 真的吗？ 啊，我们专门给儿童心理保健。儿童心理保健技术规范专门国家制定了这么一个指南一样的东西，告诉儿保医生， 嗯， 在一个月、三个月、半年，就各个阶段要会识别和诊断孤独症。 因为我们知道，在现在关于这个全国的这种儿保系统里面，哈，比如说什么时候打预防针， 对， 定期带孩子去，身高体重，喂养的怎么样， 对。 但是其实关于这个心理方面， 现在有心理的要求了， 哦， 就让儿保这些医生，打预防针的医生要会看眼神， 哎呦， 要会跟孩子交流， 这个能实现吗？ 培训完以后就可以实现，所以这可是很大的贡献。全世界能做到这一步的也不多，也就换句话讲，如果你要重视起来，把儿保医生培训好的话，我们还专门出版了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了培训教程。如果培训好的话， 嗯， 这些人都能够初步筛查，至少他不最后确诊，他能筛查出你的孩子可能是孤独症， 发现蛛丝马迹。 完了，我们还告诉他怎么转诊。 哦， 所以也就换句话讲，我们国家的孩子很幸福，就是每一个孩子如果啊，按我们这个诊疗规范去走的话啊，每一个孩子都会享受到心理健康的服务，享受到孤独症的早期识别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像过去我们常说的是不仅要吃饱而且要吃好，现在看来就是在孩子不仅关注他的身体的健康情况，同时包括心理这方面。 没错。 但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概念，我还真是头一回听说，一岁之前我们就要发现这个问题来尽早干预， 越早越好，一岁之前发现是最好的。 可是 三岁以前是次之，过了三岁的希望就少了很多，就是干预正常化的希望就少了很多，所以越早越好。 以前呀，我们说就是叫自闭症，或者说从这样的一些这个表象上再去发现，那个时候孩子怎么也得2岁多了吧？就比如说他可能是语言这方面， 对对对对，一般都在3岁左右， 是吧？ 对， 那个时候我们接诊的最早可能是这么大的孩子，但是现在呢，就是您接诊了，就是被筛查出来的， 越来越早了，1岁多的就有了。1岁多就找我去看病的也已经有了。 那确诊他是吗？ 有的确诊了，有的不确诊，有的是诊断错了。比如说我诊断过分离性焦虑的，有诊断过这个语言发育迟缓的，啊，也诊断过原来是别的问题啊， 嗯， 但按多动症的，最后到我这来一看是孤独症， 哦， 啊，这样的矫正诊断的多了， 都有， 哎，但是提示我们现在开始1岁左右已经有家长关注了，就是1岁多该去会讲话不讲话就已经很多家长已经关注了，还是毕竟我们现在的这种科普，还是比较 好了。 真的很全方位了， 对对对， 就是已经达到了这种全民的，我们说健康嘛，全生命周期的这样的一个关注。那么现在就已经达到了在一岁之前，我们的这个儿保医生哈就开始关注这眼神了。 是的，是的，是的， 我们说这时候小眼神就已经开始起作用了。 没错，而且他的语言的学语和拿握东西和他这个对你的反应， 嗯， 我们都会观察，我们会专门制定一个叫预警征。 预警征， 就像你感冒发烧是身体的预警征。 对啊，我发热， 哎，发热了，脸烧红了，肚子拉肚子了， 嗯， 这是一个信号，对吧？ 嗯， 心理上的求助信号是什么？我们就给他制定了一系列的心理上的这些求助的信号。 您给我简单说几类。这就是神 经发育的一个信号，比如说到两岁，比如说啊，他不会抬头，眼神跟没有交流。 我叫他的名字， 对， 他不理我。 眼神交流，或者你过来，他就不眼神不会跟着东西走。 就是没有那个正常我们那种应激反应。 就是那是最简单的了。就是说，你要如果一个了解儿童整个发展心理学的话，那这个指标都不用定。你只要到这个年龄段他不会的话，你一定高度提高警惕了。 对，一定有问题。 就跟以前我们孩子该讲话不会讲话，该走路不会走路，该会抬头不会抬头，这不是我们就知道了吗？这发育有问题。 嗯嗯。 哎，现在你该会眼神看人的时候不会了， 嗯， 或者眼神会跟着生人走的时候，能分出生人熟人的时候， 嗯， 他这时候不会，都要值得我们关注。 那你看，这一下子就长就早了， 是吧？ 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这孩子一个个都跟小精灵似的， 对的， 特别小的时候他就知道爸爸妈妈。有的时候凭着闻味儿，他就能知道谁 是 谁， 是的。 然后对你笑， 没错。 咿呀学语的这个， 没错。 月龄也越来越早了， 是。所以关键是在你科学的意识，有了这个意识，看了这些预警征以后，你就发现是不难的。 嗯。 完了，你就及时的转诊，最后及时的确诊。这个两方面，就是你发现是非常好的，但是你不千万不能说，我一看他不眼神不交流，我就给他戴一个孤独症的帽子。那有点 不对， 对对，这就是预警征，并不是确诊。 嗯哼，预警征， 对， 就像发烧一样， 哎， 未必是感冒， 对，提示你了，有可能是要命的， 嗯， 有可能就是普通的发育的一个延迟，都有可能。 要说现在哈，能够及早发现孩子可能有点什么样的问题情况，或者是确诊最终他是这个孤独症，时间是越来越提前了。 对的， 您也提到越早治疗， 越早发现越好。 它这个效果指的是痊愈呢，还是怎么样的一种效果？ 是这样，如果你早期发现，如果功能比较好，语言啊各方面发育都不错的话，它基本上能走入到正常的行列当中去。 嗯， 甚至呢，有的刚才讲了，有的个别某些方面还会超常，比如在绘画、音乐什么。 嗯， 哎，这不是这样，孩子大部分就有救了吗？ 其实你不用把他当成生病的孩子来看待。 我甚至我特别喜欢把这一类啊，一半以上的这些功能各方面不错的孩子，我就不把他当病人。我说这类孩子就是怪孩子，哎，让他有个体化的孩子，有可能还对社会有贡献，有可能啊，可能需要我们帮帮忙。 嗯， 但是他并不是需要马上要药物啊各方面的治疗，因为他如果你对待他按特殊的孩子个体化的对待的话，他可能各方面发展都不受影响。 嗯。这是其中的，我们说 很大的一部分。对啊，严重那部分我们在早期发现，再经过强化训练， 嗯， 哎，它的功能啊各方面也会有 比较好的恢复 啊，这样的话就比较好了。 那可能很多网友也特别想问说，发现这个孩子就是比如说他发病了， 对， 他是说他打出生可能就明确了这件事情的出现，还是说在几岁之前如果是孤独症的话他就一定会表现出来？ 我们原来是这样诊断的，就说一般发病在三岁之前， 三岁之前， 就是有异常的问题，这个病就可以诊断了。 假如说过了五岁了， 就以前都好好的，过了五岁了，嗯，那有可能高度要考虑可能是别的问题， 就不太可能是孤独症了。 孤独症的可能就会小， 哦， 因为他以前完全正常， 嗯， 那这时候可能是脑伤害、脑瘤、脑什么其他的问题了，引起的脑的神经的发育的问题， 嗯， 是吧？当然有的时候是这样啊。有的他小的时候没被发现，到了五岁才被发现，这正不能说明他五岁才得病， 嗯，不是五岁才发病， 对， 而是您到了五岁 才发现。实际上他在你再追问一下，哦，他三岁之内就有问题， 这一类家长到您这儿来就诊的时候带着孩子，是不是心里特别懊悔，总觉得被耽误了？ 是，经常会有这样的。哎呀，说老师觉得，哎呀，我怎么没重视啊？ 嗯， 有的老百姓说贵人言语迟，结果给耽误了，孤独症没早期识别。有的呢，可能是由于啊，这个各种宣传现在太多了， 嗯， 所以呢，我们今天借着这个世界孤独症日来给他把科学的观念好好讲一讲。我们国家早就制定了科普，要有国家级的科普专家，要有北京各个省市的科普专家，要认定， 嗯， 不是什么人说了都要信的， 你得听专业的。 对，所以现在网络很乱，所以希望大家不要被误导，不要走弯路， 嗯， 因为孩子是争分夺秒的事儿，这孤独症有可能你早期合理的诊断以后就改变他的一生，有可能你如果忽视了啊，或者错过了一个机会，你可能终身就很遗憾。 对， 这都是这样， 都是这样。任何疾病有一些疾症，我们说有黄金治疗期， 对对对， 抢救期那是。 对， 那么其实对于孤独症这个孩子来说的话，也是这样。 在神经发育最敏感的时期，就是他的黄金治疗期。 治疗期， 对， 嗯，所以呢，越早发现，越早治疗，我们说他的那种干预，或者是最终的这个融入社会嘛，有效的和人沟通交往，和正常人一样的这种效果是越有可能实现的。 对对对对， 嗯， 是。 有一些公益活动上呢，偶尔会展出一些自闭症孩子的画作哈。 是。 是所有的这些自闭症的孩子都很爱画画吗？ 不是，还是少数。 表现不一样。 自闭症所谓的超常的啊，就是超出一般的这样的能力的人还是少数。 嗯。 大部分都是普通的，但是有的时候啊，孤独症的孩子你要引导他，他有一个很持续刻板的这个兴趣爱好， 嗯， 你一旦给他引到了画画上，哎，他就很好 啊。明白了， 初期是先引他， 是不是？ 还有一个呢，可能是有的是无意中引的，比如说啊， 嗯， 最早的白痴学作，父母就给扔了两盆，因为孩子发育差不能跑出去玩， 嗯， 两个孩子自己玩，那拿什么玩？拿年历吧，你问我哪个日期，我问你哪个日期，结果这俩孩子超常发挥，哪一年多少多少年以后哪一天是礼拜几什么的，全都张嘴就来了。 哇， 就这规律就找到了。 这是偶尔发现的， 就是给他一个东西他就发展了。所以我们孤独症孩子有时候兴趣是培养出来的，有时候兴趣呢就是你扔给他一个东西他就玩出兴趣来了， 引导。 所以他在语言啊，或者有的时候他在摆什么东西上，或者在绘画，嗯，在音乐方面他就超常了。所以呢，我们现在呢通过这个盲目的给孩子一些东西他就能有兴趣的话，那我们何不去正确的引导和发挥呢？ 主动引导， 对吧？ 嗯， 先发现他，完了再引导他，最后培养个小画家， 嗯， 培养个什么那个人体照相机这样的，对吧？不是都可以吗？ 都是可以实现的。 哎，对对对。 所以前提啊，我们发现了还得是一个认识方面的。 我们对大脑的了解真的是太少了，大脑太神秘了。我看了一个9岁的一个女，还是个女孩，这孤独症这个计算超常到我们就不可理解，比那最强大脑我看电视里的还强，因为他是机会，因为他父母是老师， 嗯， 爷爷奶奶是老师，一家子是搞教育的，爷爷是搞数学的，结果这孩子数学从小，当然也多动，也攻击人，来看门诊的时候抓你这个东西，抢你那个东西，眼睛也不看你，说话自己说自己的，完了最后，在语言这个数学上面培养的非常好。他最近发展到强到了原来4位几位的乘除啊，都张嘴就来啊来，而且他跟我们不一样，我们先算后面他是先算第一位得数，很奇怪，现在已经到了12位的开方，12位的13位的根号， 12、3位数的开根号， 4、5位数的开12次方， 哇。我觉得用计算机来算，可能计算机都觉得有点累， 是啊， 都算半天吧。 是个山东的，这个一直说，哎呀，是要有机会的话，真的是可以让他来演示，真好。那个现在准备，我说要有机会，可以让这孩子好好的去专业的给他做一些评估和测评，到底他大脑的一些特长的，嗯，大脑的一些结构各方面有什么特殊的？ 是什么样？ 对， 对， 就说告诉我们， 嗯， 好好的发挥发现。这些孩子的特长有可能还会对我们人类有用。 我们说，说不定还可以发现，就是人类大脑，因为有相当大的一部分的这个能力是没有开发出来的，我们是没有用上它的。 是的， 也说不定来自星星的孩子 会有启发， 他们真的就是开发了他们大脑，我们没有开发的那一部分。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们现在国家在做脑计划， 国家的脑计划是很大的一个项目，美国也有脑计划，我们中国也要、嗯、也已经出台了要做国家脑计划，当中立出的精神科的疾病当中孤独症就是一个， 因为他们的确有很多 很特殊， 对，很特殊 的大脑 的 结构是亟待去好好的研究，包括它的临床特点，包括它的诊断治疗、嗯、也就换句话讲，孤独症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需要科学的对待，科学的识别、诊断和治疗。 这是不是也是您最想对收音机前以及这个我们的所有的家长特别提醒他们的话？ 是的， 嗯， 这样才能够从目前，虽然我们病因没有攻克，但是我们现在的科学可以用我们最好的办法来帮助他们， 对， 能够这样的得到一个最好的结局。 因为我们都知道，其实来自星星的孩子呢，他们并不应该就是孤独和自闭在自己的世界里面，相反，他们有相当一部分是可以很早的来干预、来治疗，有效的融入社会，甚至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可以成为我们人群当中特别高能的那一类人哈，这都是可能实现的。 是的。 好，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这儿就要结束了。郑教授，说下您的出诊时间，听众朋友有需要的话可以寻求您的帮助。 我们是团队层级就医了， 嗯，我们说团队好， 所以呢，一定是疑难的最后转给我， 嗯， 但是呢，我们可以天天，我们安定医院天天都有儿童的这个精神科的门诊，大家都可以来看这样的病， 嗯， 有困难的还可以层层的转诊转到我这儿，我的门诊时间是周四的上午。 好，周四的上午，听众朋友需要的话呢，可以寻求郑毅教授的帮助。再次感谢您的做客。稍后呢，为您播出的是教育面对面节目《健康加油站》，明天下午4:30，我们再见。再次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和参与。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十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祝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30 FM107.3，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福临门稻花香，正宗五常稻花香大米，中粮集团。 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面向全球展开，来稿请记北京境外大街14号北京音乐广播歌唱北京征集组，邮编100022，咨询电话010-8501-1401。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建国门商圈热门坐标，拥有7个面积不等的会议场地，可容纳10人至350人，专业的会议服务、舞台、影音设备，助力企业培训、研讨、专题讲座，建国门商圈会议之优选。让思绪在这里飞舞，让智慧在这里结晶。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及时的空气质量信息，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空气质量。今天夜间，我市受冷空气影响，扩散条件逐渐转好，但有可能会受到沙尘天气影响。首要污染物为可吸入颗粒物 PM10， 预计 PM2.5 的浓度呢在每立方米70至130微克之间。北部地区的空气质量为4级中度污染，其他地区为5级重度污染。提醒大家外出注意做好必要的健康防护。 你是我宠爱的全世界的伤悲，全都被你摧毁。你日美酒精美，我怎能不醉不小心爱上？我的香味只有你占据了视线，其他的我都看不见。只是爱情火，只是对你的迷恋。你这么美，你这么美。 了。